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周末期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522点，升170点，成交金额99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升2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131.6升2.9，中移动103.3升2.2，安石 A50 中国12.88跌1毫，南方 A50 13.74跌6仙，中国平安系85.3跌3仙。中人寿31.75跌5仙，汇丰控股71.9升3仙，盈富基金24.8升2毫，中国银行4.46升6仙，建设银行6.42升5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1.75，瑞士法郎0.913，澳元6.287，加元6.276，新西兰元5.862，欧元9.001。每百日元对港元6.5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09。日经平均指数报17,329点，升48点。港金现价报11,888蚊，跌1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8.86美元，卖出1,2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多谢我哋听众黎先生提供。喺九龙区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第二三线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一带开始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温思劳街。喺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温思劳街噶。咁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对开第四线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经过朋友小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另外提翻大家，受到爆水管影响，喺港岛区龙压道北行去告士打道方向，介乎轩尼斯道同埋洛克道嘅第一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嘅。咁至于较早前受到紧急维修影响而封闭嘅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东头村道对开快线咧，而家已经解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大磡道方向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5，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朝早嘅7:05。驾驶人士必须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不可失啊！ 唔止2017，每个朝早你都机不可失。 点解啊？ 每个朝早部收音机都不可失。如果唔系，你就冇得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梁荣忠、桂花田、曾志豪， 每个朝早一定要听住风骚快活人，机不可失。 我是渔农自然护理处的杨丽兽医。预防禽流感，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接触死了的雀鸟。市民及团体不应该举行或参与放生雀鸟活动。放生的雀鸟会因为适应不到野外环境而死亡，同时亦有机会增加禽流感的风险。如果不想再饲养雀鸟，可以致电1823通知渔护处。非法入口或偷运雀鸟，可判罚款25,000元。 知识会社， 知识除了是力量， 还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 每个星期发放不同资讯。 白元浩，阿鲁， 为什么车胎上面会有些凹凸的坑纹的？ 车胎上的坑纹扩大了车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加了车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力，可以有效帮助防止线胎，保证了各种车辆安全又快速行驶的。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 白元浩， 阿鲁， 知识会社。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新的大碟要在3月才可以听到，不过率先可以听到这一首新歌的流行天后 Madonna 的新作 Living for Love。 First you loved me and I let you in,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 I was bli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 Took me to heaven, let me fall down. Now that it's over, I'm gonna carry on. Lifted me up and watched me stumble. After the heartache, I'm gonna carry on. 在网上都可以见到好多朋友呢仿效 Madonna 咁样扎到自己块面呢鬼五马六啊。呢、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七位， Madonna 嘅新作 Living for Love。 Hong Kong Top 10， 李志刚环球榜外播出。 黄天仪嘅五个特质。平 唔係啊， 瘦 吓、 矮 算咩， 扁 真係喎、 猛 冇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仪 Eric Give me five。 就嘅五点十一分啦。 Hello， 你好啊。我头先咧周围show 俾我身边嗰啲同事睇一样嘢啊。 你个 Sim City 玩成点？ 唔系，我 Sim City 发展得几好、 啊。系咯，系啊。因为我一翻嚟已经见到你问，喂，子维呢度点搞？ 系个仓个仓库点搞啊？ 系啊，佢琴晚仲喺度解决紧咧嗰啲冲水嘅问题啊。 咩冲水？ 即系佢嗰个市里边咧， 入边你有翻咁上下人咧，系啦、啊，你就要有嗰啲 污 水处理系统嘅。 系啊， 但污水处理系统系好贵噶，要成万蚊先可以整到。但你起个工厂嚟两三千蚊就得噶咯，系啦。咁你可能整个基础嘅污水系统要成万蚊啦。咁你未有钱咁冇计噶。咁啲人咪 系咯， 系啦，啲人就好嬲啦。 可以大陆咁流落条河度咯。 我唔可以，我冇一个制可以处理到啲污水嘅，除咗起污水厂之外。咁然之后啲市民就好嬲啦，喺个城市入边。咁佢就会讲啲嘢噶嘛，有啲 bubbles 噶嘛喺个 game 入边。咁佢讲啲咩咧就？市长，我的膀胱快爆了。 哦，即系你唔起嗰个污水处理，你净唔可以去厕所嘅。 系咯， 咁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啦。 我心入边咪就系咁谂咯，做乜即系冇污水处理，你唔去厕所嘅咩？ 唔系，因为你要保持个环境清洁，就大家唔准大小便啊，咁样 可以随街大小便。 又话个马桶塞晒咁样咯，有啲市民就话系啊。 OK， 呢都系嗰个城市规划。 市民啊，佢哋 呢都系个城市规划做得唔够好。 哦 ，OK， 好惨啊。 原来冇，不过有阵时真系冇钱。你想点规划？ 做咩都冇用啊！ 真系好现实嘅呢个问题。哎、但如果你个库房好多钱，但系唔攞去用喺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又系另一个问题嚟。 我会点咧？喺个电脑程式入边， 你库房多钱冇用噶，永远都你只系一个银码啫嘛。嗰、那个系， 都 系 借俾其他国家咯。 但系你 卖债券， 卖债券。 高息收返返嚟嗰啲， 系啊，投資咯。 有一條片係講其實一啲美國啊啲咩，佢講 初時行貨幣嗰個制度，咪就係咁咯。 哦， 就係佢 借錢俾人啊， 發債券啊，喺自己國家度。咁發完債券之後，咁啲人咪會買啲債券，咁咪有錢咯。有錢又可能去做其他嘢，到最後又可能收落銀行，咁銀行可能收息又借翻俾政府，即係等等類似嘅嘢。咁政府咪可以 make 到 money 咯，叫做。 恐怖其實所有嘢， 其實嗰個 係嘢開始發生。 係噶， 呢一個系統其實好似係幾個猶太人做出嚟噶嘛。你諗下以前係冇貨幣呢樣嘢㗎，點解有金錢有貨幣？就是、因為有人 create 咗呢個系統啊嘛。 恐怖㗎！ 然後 create 咗呢個系統之後，我哋就生生世世代代都係喺呢個系統下面生活啊嘛。我想講咩㗎 ？SimCity 啊嘛 ，SimCity 啊， 我唔係想講 SimCity 啊，我 周圍同人講， 我唔係周圍俾人睇我 SimCity 啊， 真係，我強項打岔，扯開話題，扯開話題， 聽清楚啦， 聽清楚啊！我係想話咧，我頭先喺 office 度咧，周圍俾同事睇，包括我又俾波盛睇啊！喂，因為咩事啊？跟住咧，因為我又玩 Instagram 嗰個平台噶嘛。咁我一开咧，我就话：喂，你睇下边个 follow 我？跟住边个？诸葛亮都要 follow 我。 一个人叫做诸葛亮，佢个样都用紧诸 葛 亮 嗰 张 相。 系啦，原来佢个名都系一个普通话拼音诸葛亮。 好笑啊！我觉得好似翻翻去以前 ICQ 年代咁啊，你乱改一啲名咁样咯。咁但系而家有啲人改嗰啲咩以前历史人物咁样，你觉得自己好威啦，有个历史人物 follow 你，突然间 follow 咗佢啦。佢但系佢入边系有自己有出 post 啊，即系佢一个 active 嘅account。 诸葛亮啲 post 系做咩嘅咧？ 冇啊，因为我冇追踪佢，佢 lock 住咗佢个 account， 我睇唔到。 系、哦、啊， 可能都系啲棋局啊， 系咯， 世界大事咁。 我哋唔应该喺度估，唔应该喺度帮佢宣传做咩啫？ 啲人我即刻揾系边个？ 咁呢个当然系伪装啦，系咪？大家都知冇可能系真嘅诸葛亮，但系有阵时伪装咧系真系可以呃到人嘅。有一个桥段咧，我细个成日睇 耶稣好似有 Twitter 噶嘛。 耶稣 Twitter 边个管理噶？ 耶稣个名字去开 Twitter 哦，咁但系 然之后真系讲一啲即系爱啊，即系嗰啲嘢嘅，系系啦系啦，咁系真系人 有个耶稣啦，开有个 Twitter 啦，但系佢讲佛教嘅， 系啊，有开 Twitter， 唔知边个管理，可能系嗰啲教会人士啩， 得唔得噶？冒耶稣之名，好似好亵渎神灵咁啊！ 佢 冇个， 佢冇个认证嘅，而家都。 点俾认证佢啊？大佬，你喺微博开佢都俾， 大佬系咪先？所以 到 V 你啦， 管到啊呢样嘢。 但系有一样嘢咧，我以前睇周星驰嘅电影入边，已经成日。即幻想呢樣嘢係咪有可能發生嘅呢、嗯、因為我記得周星馳啲戲呢就好興有人時唔知點樣傻咗呢就會扮醫生啊、嗯、扮護士啊定唔知扮啲乜嘢咁樣㗎嘛。咁、嗯、但係冇人揭穿到㗎嘛。咁、嗯、原來呢個世界上呢係真係有機會發生到。 點、嗯、樣呢 喺外國呢有一間醫院入面呢係有一個男仔佢大概係十七八歲嗰啲咁樣啫。佢著咗個醫生袍啦即係白色嗰件袍啦、嗯、戴一個聽筒啦同埋戴住口罩、嗯、然之後佢喺個醫院入面巡房咁樣即係行嚟行去嘅即係周圍。佢扮咗一個月都冇人發現到佢。 但佢扮咗醫生 佢冇做到實質任何嘢嘅即係佢唔會行埋去啲 patient, 即係唔會行埋去啲病人到話我幫你聽下心跳先聽下心口仔、啊、有冇跳得好快先、啊、我開啲藥俾你食佢完全冇嘅。佢、啊、純粹行即係因為醫生會巡房㗎嘛嗰啲、啊、醫務人員。咁佢咪好似醫務人員咁樣插住個袋喺度巡嚟巡去巡嚟巡去巡足一個月。咁、啊、最後點解會俾人發現呢就係、是、因為有個 security,、嗯、一個保安人員唔知係問佢啲咩想截停佢就觉得佢又可以，咁先至揭发咗原来佢系一个后生仔扮嘅医生嚟嘅。咁、哦、而最得意咧喺佢嗰个一个月嗰个路程入边，喺间医院度行嚟行去，嗰个冇人知道啦。咁其中一个咧已经系好有经验嘅一个即系医生咧，即系做到好高级数嗰啲啦。咁佢仲话：哦，我记得我系见过佢嘅。咁、嗯、佢要回忆翻。咁佢话佢当时见到佢嘅感觉系乜嘢咧？就话。啊！真系而家啲醫科學生真系越嚟越後生，因為佢就係覺得自己老咗啊嘛，所以咪每一次有啲新嘅醫生入嚟，佢都會覺得啊，真系年青力壯啦佢哋，因為自己越嚟越老，同我哋嘅差距應該係越嚟越大噶嘛。咁所以佢見到一個十七歲嘅男仔，當然佢唔知佢係十七歲嘅時候，佢心入邊又係響起同一句對白，就係、是、啊，而家啲醫生真係越嚟越後生啊咁樣。咁但係佢都冇發現到其實佢唔係嗰度嘅醫生。 但係我反而想知點解佢開頭有咁樣嘅 plan 要做呢咁嘅事。 其实佢系冇一个特别话自愿我要做医生或者点样， 咁根據翻佢呢一個男仔個媽咪講咧，就話其實佢本身自己都係有病嘅，咁佢都要食藥嘅，定時定候，但係佢就成日都冇跟時間食藥咁樣啦。咁但係就冇講到佢真正嘅原因點解要咁做咁樣。咁唔知會唔會係佢自己喺醫院好悶，咁所以佢就要做一樣咁嘅嘢咁樣啦。咁總之喺翻嗰啲 CCTV 入邊睇翻呢一個男仔咧，就係佢喺成個月入邊咧，其實佢都真係周圍行嘅啫。咁就好在佢冇拎到嗰啲任何醫生要用嘅用具啊、藥啊，都冇搞過啲病人咁樣，咁就總之好成功，就係扮演一個巡房嘅醫生啫，只係。 哦，冇嘅，咁因為你如果唔做任何嘅手續，其實冇人會 check 你噶嘛。 係啊， 因為你唔需要嘟啲卡啊，唔需要登記啊，唔需要成噶嘛，你唔需要記名噶嘛，係啊。同埋醫生呢個職業係噶，其實你試下行，你試下下次試下自己去啊，去髮型屋啊，嚇。 扮发型师， 扮发型师帮人 剪发。点扮啊？有啲发型师好，有啲发型师，有啲发型屋好大噶。 我啲无啦啦，你扮发型师啊，你扮 Junior 啊，求其带个人去洗下头啊，洗下成头都 系嘢。黑色衫， 其实冇人知 道，整蛊人嘅好少啊，我觉得。 冇人知噶，因为你可能其他你因为 波胜今日可以去啊，佢着黑色系。 你个机构差唔多咁大嘅时候，咁 你冇办法认到咁多人啊？ 认唔到噶，系咪先？咁你跟住话。通常你下次试下， 系咯，佢冇特定制服嘅，因为佢哋有。 我有个同学， 有啲系着 dress code 系咁嘅啫嘛。 我有个同学以前做一间好似系美资公司啊，咁就好大嘅，有好多个 department 嘅。咁你可能你翻嚟翻去都系其中一个角落咁样嘅啫嘛，因为其他 department 唔关你事，你个 office 都唔系嗰度啊嘛。但系佢话咧，佢每个月都总会有一两次咧，得闲冇嘢做咧，佢会特登走过嚟你啲 department 度睇下有冇啲咩新同事啊，有冇啲靓女出现咯。 系咯， 佢成日会走过去睇。跟我话咁人哋会认得你唔系佢个 department 噶嘛，冇嘢嘅，拎住个花个鬼知你做咩，可能你要送文件咧，咁样冇人理你噶， 都冇人理你啦，梗唔似我哋 office 有啲人行嚟，我哋都唔。 但其实佢冇嘢做， 你只要佢好有自信同埋好融入嗰个环境，其实冇人会怀疑你噶嘛，因为 你相信自己都系得噶。 我话试过见到个靓女咧，佢直接行过人哋隔篱张台度添啊， 系啊， 即系行喺佢个侧边嗰度过咁样咯，顺便望下几靓我咯。 系啊，唔会有人有疑心噶，呢一件事系从来都。 但你讲起咧 office 嘅模型咧，我谂起一个 case。咁呢個模型係被拆穿嘅，咁我講緊係我個朋友佢公司就請人咁樣，咁佢本身就請一個廿零歲嘅好後生嘅女仔，咁嚟見工，咁嚟見工嘅時候就即係有曬 CV 啊，遞曬所有嘅學歷啊等等都有曬噶，咁我見完老細之後， 我突然間諗起一個 case， 做咩事你做乜事我係咪？ 你講， 跟住舉手啊， 跟住 唔好打尖啊， 佢又打岔，佢又強項， 佢想打， 咁跟住老細就見完呢一個廿零歲嘅女仔之後，就後屘睇完一輪就覺得啊，佢都幾好，咁啊， 唔係原來呢個故事係佢話俾我聽嘅，冇嘢啦， 點啊， 同一個嚟噶嘛，同一個嚟， 我以為邊個話俾我聽？咦，我聽係 我講嘅，應該係係啊，咁然後咧。 你演繹咗一個八婆嘅角色出嚟打曬，哎呀，我想講，你講先啦。 原來係你嘅， 原來你講多字。 我點解成日以為係我有個女仔朋友講呢個故事俾我聽嘅咧？ 係我嚟㗎。 有陣時咧，就成日聽人哋講，你當有陣時會當係自己另一個朋友講㗎。係 咯，我哋繼續講。 繼續講係啦。今日老細就覺得啊，呢個廿零歲嘅靚妹都 請得過， 請得過。咁於是乎就打電話俾佢，就話啊，我哋決定公司請你啦，你下個星期一嚟翻工啦。咁好啦，咁我到下個星期一。咁有個女仔真係翻工，咁啊報到就同阿老細就啊老細，我今日第一日新工上任，咁我就報到㗎，係啊你好啊，咁樣介紹自己。咁老細覺得好奇怪，咦點解呢個女仔同我嗰日見工嗰個有啲唔同嘅？咁又攞翻即係查翻佢嗰啲資料望下，真係另一個女仔嚟喎。咁啊， 呢個係你朋友啊，直接 我朋友嘅公司佢哋 發生嘅事 嚟嘅，即係請人。咁然後咁佢就問個女仔啦，就話你叫咩名？咁個名咧，的確係同上個星期嚟見工個女仔唔同名嘅。咁啊問佢。咁點解你會嚟咧？ 佢個 CV 可能係寫住 ABC 咁， 本身 係我去見過嘅，係 梁德輝， 係啦， 最後就嚟咗黃天怡咁 啦。我嚟咗係邱國盛咁先啦， 我係邱國盛，我嚟翻工嘅。 係嚟翻工，咁所以老細就好好奇問佢：做咩你會嚟翻工嘅咧？咁然後 你邊位啊？ 係啦，我係邊位咧？咁我就話：哦，其實 邊位啊？陳生， 我係 貴姓啊？陳生， 陳生貴姓啊？係啦。你啦，点解嚟嘅？ 贵姓啊，陈生？ 咁于是乎，我 识你啊， 就同我老细讲到话，其实我系 Eric 嘅朋友嚟嘅。咁因为 Eric 咧，佢已经有第二份工请咗佢啦，咁所以佢就将呢个 offer 俾咗我。咁因为佢觉得咧，我同佢嘅学历条件啦、样貌、身材各样嘢咧，都非常之似。 我哋饼嘅，我哋 twins。 所以如果你会请佢咧，咁应该都会请我噶啦。 所以 真系嗰个忍者讲噶， 佢真系咁讲啊，咁佢解释噶嘛，咁老细唔会个老细自己咁讲啩，咁咪咁解释咯。咁 几多岁噶？我想问啊， 廿零岁噶咋，即系同我啲差唔多大噶咋， 即系乜都够， 乜都够胆讲。 点解会咁噶？佢真系个世界点样变成咁啊？佢咪玩得 SimCity 太多，以为一定可以等价交换噶嗰啲嘢。 好劲啊！依家嘢咁，但系就咁嘅拆穿咗之后，咁佢就冇请到佢啦。咁，但 系 呢个好经典。 佢完全觉得有问题噶嘛？ 你试揾日行去商台同阿森美做节目啊？我哋我同小二都差唔多，高度差唔多。 我应该去个 reception 台，跟住问我边个嚟噶？小二咯。 跟住全部都冇问题啊！真系， 我喺心里直接问你系边个？我系黄天仪，都有个儿子啫，又差唔多高。 你都可以叫我小二啊，其实 我唔介意啊。系山藏，我唔识煮嘢食，不过唔紧要啦，我咧唔识煮嘢食嘅。 冇养狗啫，系啦。 好疯癫啊！呢、這个故事， 真系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系第一声，即系我一个好 close 嘅朋友话俾我听，佢公司实在发生。 点解够胆噶？而家啲人，同埋点解佢自己觉得系合理嘅呢单嘢？即系你会请佢啦，而我觉得自己同佢好似，所以你一定会请我。 系啊，两个都有问题噶啦。个 friend 话你去做我份工啦，咁样 男女朋友都交换得啦。 其实系啊，即系可以交换。 你女朋友无端端翘住佢，喂做咩你？冇我，我觉得我同你女朋友差唔多， 差唔多啦。 我觉得我仲好过佢添。 系，我后生过佢。 不如我做你女朋友啦。又同埋女朋友已经同阿布鲁图远走高飞啦，喺主题公园度。 系啊，所以要揾第二个啦。好劲啊！ 我唔记得出去点样打发佢走啊！ 我好似都冇追问，你已经笑晒啦。 搞错，好想知道你咁样点样， 都唔使打发啦。 其实你真系照讲就得噶啦。 同埋可能最吊嘅系个老仔真系请咗佢咧。 冇冇请冇请，我谂我老 师啫， 唔得噶。 如果请咗佢有公司， 你容忍佢可以咁做嘅话，佢以后一定有更多匪夷所思嘅嘢会出现。 喂，公司咁闷，我梗系想睇下佢可以做到啲乜嘢。 大佬，你控制 budget， 你冇 用 闲钱请一个嘢。 即系如果我系人事部，我实请， 搵啲钱嚟娱乐下自己都好啊。用公司钱。 如果佢系嗰啲做创作部门，可能会请。 系啊，咁都可能 做咩噶？普通文 唔系嗰间公司冇创作嘅成分喎。 嗰间公司本身系做人力资源管理嘅，都系。 咁啊死啦！唔 系都管理得好好啊， 佢自己管理啦，咪就 系谂住管理自己资源， 所以佢先有咁嘅 confidence 啊， 好有天分啊！ 我同佢样貌、身材、所有嘢、学历全部差唔多，你冇理由会请佢唔请我啦，系嘛？ 我计过噶啦，对你哋冇损失嘅，你有一个人可以准时用，所以 HR 嘅角度上，你系应该请我嘅，咁我自己翻工咯。 佢咁样讲咧，咁又唔同讲法啦。 然之后啦，你证明我唔啱啊？嗱，你证明 唔到啊？ 你俾啲嘢我做，睇我做唔做？ 翻嚟试下先咧。 你试生日咯， 好癫啊！你朋友呢个， 可唔可以请佢上嚟做访问啊？ 你都可以唱呢首歌啦，咁样有人话你似佢， 唔系你都系小白啫嘛，你都唱得啦，一样啫嘛。 当天家里一颗陌生的心跳动，轻轻的摆尾要出了童梦。高低一扑一跳，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收起天性的爪，赠我暖暖抱拥，抑郁惊恐陪着一起过冬，直到那天很痛。句也力无从，离开世界如果两眼很重，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未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孩子。天空想刮风雨，极乐有这场景吧，本该一早已盘于我身下， 代价也许可怕，谁曾命令我不要怕，成长太快，离开更快似慢。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离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在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历史。我望向人群衣裳，某道星光很漂亮，岁月旅途除了荒凉，还是有太多事可拍掌。要令我爱人微笑着，要令朋友痛快一场，这是你完成使命时我所想。呀呀 credit list， 原来已经有一间是 Punk Hippie Limited 啦。周柏豪的新歌啊，歌名叫做《小把》。喂，今日星期四， 讲鬼故啊，有嘅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上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4.9%，较前一个月下跌0.2%。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嘅影响，上月基本通胀率3.1%，较前一个月下跌0.2%，主要由于外出用膳费用升幅收窄。电力、燃气和水按年升幅最高，上升接近2.5%。内用物品和衣物就录得下跌。政府发言人说，通胀的上行风险在短期内应该有限。去年全年合计，基本通胀率平均是3.5%，低于前年的4%。消防处处长黎文谦表示，调查去年11月石硖尾气体爆炸事件的专案小组工作仍然是进行紧，会交由警方研究是否需要进行死因研讯。事件中一名消防总队目死亡，8名消防员受伤。消防处召开年终回顾记者会，对于政府计划延长新入职公务员的退休年龄，黎文谦认为计划时要考虑到同事士气和升迁等问题。民间人权阵线联同40多个团体发起我要真选民的运动，呼吁市民登记做选民。民阵表示，占领行动已经唤起民众对选民的意识，民间要把握时机俾运动延续，希望聚合民间力量推动选民登记运动，特别希望年轻人登记。民阵又表示，今年是区议会选举年，发起选民登记运动是合适的时机，希望年轻人能够赶及在11月区议会选举中投票。亚视执行董事叶家宝话，大股东同早前官司中胜诉的另一名股东都不愿注资，公司户口仍然没有足够款项支付员工的薪酬，但亚视仍然会努力寻找新的投资者，期望今个月底前发放去年12月的工资。他说，股东之一黄炳坤打算由自己的公司借钱给生活有困难的员工，强调并非借粮，借款亦不可以超过每月薪金，所以要求借钱的同事签订借贷文件。至于员工一旦离职就要还款，叶家宝认为并非以借钱捆绑员工继续留职。他说，借钱与否纯属员工自行决定，目前大约有几十人借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明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是极高。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多谢我哋听众莫先生提供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一带开始挤塞嘅，经过朋友小心。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咧开始挤塞。咁至于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对开第四线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有待消散。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提提大家，受到爆水管影响，喺港岛区卢压道北行去告士打道方向，介乎轩尼斯道同埋洛克道嘅第一线，以及系部分嘅停车收费标位咧，而家需要封闭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大磡道去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桥头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曾几何时，我哋为一个人而活， 佢嘅喜怒哀乐就系我嘅喜怒哀乐。 一旦失去咗佢，又要揾另外一个，然后重新为佢而活。 爱得太深，我哋都忘记咗 能够单纯咁样为自己而活，人生先至会更有意义。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至二， 严琼、 诗芬、 林哥有情人。管他，我 不怕。Hi lady， 今个星期日上面睇套戏嘛？ 咩戏嚟噶？ 爱情喜剧，好 sweet 嘅。 Romantic comedy， 共食化。 咁不如你睇纪录片啦。 好啊，原来你咁有深度噶。 Well， 使乜讲啊？听 English news 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本土外国要闻娱乐无所不包。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容伟浩、 郭锦恩 同大家打开报纸学英文， 即上 rthk.hk/englishnews， 仲有节目笔记。 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不可失。 唔止2017，每个朝早你都机不可失。 点解啊？ 每个朝早部收音机都不可失。如果唔系，你就冇得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梁荣忠、桂花田、曾志豪， 每个朝早一定要听住《风骚快活人》，机不可失。 落实普选已经到咗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要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一年一度香港马拉松呢、这个星期日隆重举行，参赛人数突破73,000人，大型封路亦会维持一段长时间。香港电台交通组由早上6:30开始为你报道最新封路消息，仲有外勤同事现场直击报道赛道外围一带交通情况。 香港电台交通资讯全方位提供。 介绍个人你识啊？ 咁笋 系啊，佢好识做噶。 做咩先？ 做牛啦，啊、做马啦。 So， 佢仲识做 Anna。 边个做 Anna 咧？ 许廷铿啲 fans 啊！上次合作完之后，佢识做到连人哋啲 fans 都中意佢啊！ 咁咪识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00-7:00 ，Give me five， 认识下佢啊！佢叫黄天仪啊。 喂，你系咪真系有个 fans 叫 Joanna 噶？ 其实唔止 Joanna 啦，仲有 Trina 啦、Karina 啦，同埋 Farina 噶。 在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要我做埋佢嗰份。 你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搏懵㗎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係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喎。 四见快，讲鬼故。 八分啦。 星期四啊，今日我哋讲鬼 鬼故事噶， 快打嚟啦！ 系18723888，有鬼故可以打电话嚟嘅。 系啊，有鬼故啊，听讲你 系啊， 做咩笑到咁啊？你谂起仲笑往事啊？ 叫诸葛亮 follow 我之后，啱啱有赵子龙啊？ 点噶你？ 点解会咁嘅？ 佢应该听到我嘅呼唤，所以嚟 follow 我。 撞邪啊！ 啲三国人物开始揾你，有曹操啊嗰啲， 系咯， 哎，好辛苦。 咁点啊？你咁样好难讲鬼故喎。佢好开心， 太开心啊！你而家咁闷， 我有鬼故讲得啦。 真系， 系讲啦。 好啊， 嚟啊嚟！ 龙婆又呼 follow 佢啊，钟馗又 follow 佢啊。 人哋指住我小仔，呢个咁 哪吒。 我哋即刻开个 Instagram 叫阎罗王 follow 佢。 阎王，钟馗， 孟婆， 系 follow 啦。 孟， 喂，我哋鼓励一扎啲朋友开呢啲 account， 全部 follow 王天 爷。我见到就好开心噶。 嗱，龙婆啦，孟婆啦，阎王啦，黑白无常啦， 钟馗啦， 钟馗啊，呢啲 都可以嘅。 系啊，唔系你真系想唔想 take a break 先？我惊你一讲，我突然间又笑 出嚟。 定系你哋有人有得讲？ 唔使啊， 你 我见你笑到咁嘅嘢， 慢慢啊。唔系呢个咧，系真人真事嘅。 同赵子 系真嘅，佢系咁系咁嘅。就关于咧，呢个朋友唔系见证呢件事嘅，但系佢嘅朋友咧亲身话俾佢知咧，就系做嗰一单工作嘅人嚟嘅。即系佢系直接得知呢一单嘢嘅。咁咧就话说咧，佢就某。应该系唔知系屋苑定屋村啊，咁佢冇好讲到明究竟系边类型嘅种类嘅屋嚟嘅，咁总之咧就系有官方嘅维修部咁样，咁而嗰啲楼咧系如果冇人住嘅话咧系要再拨出去俾其他人咁样嘅，个模式系咁啦，咁佢做工程部系做咩嘅咧？咁就话啊，如果啲屋收翻啦，咁然之后咧再俾下一家住嘅话咧，咁都要执一执嘅。即係如果有一啲好大嘅損毀程度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派工程部先執一執間屋先，咁啊執翻靚仔或者正常翻啦，咁先再輪翻出去嘅嗰間屋係咁樣玩法嘅。咁、 okay. 就話說咧，嗰一間屋入邊咧住咗一對公公婆婆嘅，咁嗰個公公咧年紀好大噶啦，而嗰個婆婆咧都係行動不便嘅，即係佢自己其實唔係。照顾唔到自己噶啦，咁通常都系个公公照顾佢嘅。咁话说咧，有一日咧，咁公公咧起咗身之后咧，佢就唔小心扑亲。 嗯， 咁喺个单位入边扑亲。咁但系咧，阿婆婆首先佢应该系完全唔知啦，就算知咧，都冇可能会帮到佢，因为本身佢系行动不便嘅。吓，咁个公公咧就跌得好伤嘅，伤到讲紧系流晒血，好犀利嘅。咁当时咧，呢一间屋入边咧系有装到呢一个平安钟，咁、所以咧嗰、那个公公咧第一时间应该系谂起咧就想去揿呢个平安钟，咁、但系由于佢真系跌得好伤嘅关系咧，佢流晒血又企唔到啦，又喐唔到啦，咁佢系以一个拖行嘅姿势咧就一路就去埲墙嗰度，咁、但系点解会有人知道呢单嘢咧？系因为咧好不幸地。喺个公公想去揿平安钟嘅时候咧，佢已经系离开咗噶啦。 嗯， 而佢哋点解会发现有人发现到呢单嘢咧？就系、是、因为咧，真系好惨，个婆婆咧行动不便，咁冇咗阿公公照顾佢咧，佢亦都系喺间屋度离开咗嘅。 嗯， 而身处嘅位置咧，就系喺嗰间屋嘅一个。床位嗰一度嘅，佢就伏喺度就离开咗。而阿公公咧，当佢哋当然啦，你耐咗咧，一定有人闻到有啲唔好嘅味道噶嘛，尸体嘅味道，咁所以有人报警，咁最后就揭发咗呢单事啦。咁样就话当时，咁所以咧入到去嘅时候咧，佢哋见到嗰个景象咧，就系、是、首先阿婆婆喺张床位嗰度啦，而阿公公咧就系、是、睇到佢成个咧系好似伏埋去埲墙度咁。咁、而个墙上面咧就系、是、可以揿嘅平安钟啦，咁、所以佢哋就推断啦，佢应该系想求救，但系最后唔成功咁样啦。咁、但系由于咧即系太耐嘅关系啊，即系嗰间屋 到俾人發現有問題，到佢哋再揾工程部去話喂你執翻掂佢啦咁樣，因為嗰間屋就已經丟空咗啦，咁即係咁阿公公婆婆唔喺度啦，咁呢間屋即係可以再輪翻出去俾其他人住啦。咁就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搞一搞佢？因為咧嗰啲血跡啦，同埋就算婆婆個床位度咧，都有好多即係一啲腐坏咗嘅味道同液体啊，令到嗰件事系好似有个空咁嘅，即系不论系嗰个床位嗰边嘅墙啦，定系公公跪低咗嗰度嗰边嘅墙，咁就叫工程部，你帮我搞翻掂佢真系，即系整干净佢啊，点样啊，同埋咧可以佢哋唔知系咪做工程嗰啲咧，会可以起个台仔嘅，唔知系咪喺个地下度定点样，即系令到咧，即系譬如如果你有下陷或者一啲腐蚀得好劲嘅时候，你会起个台仔晾住咁样嘅，咁总之叫你搞翻掂俾我啦咁样，咁好啦，咁我呢个朋友佢就话佢个 friend 咧就系做呢单嘢，咁佢就入到间屋度。咁就清理啦，咁就做啦，做完之后咧就交货啦。咁冇几耐咧，应该系隔咗两三日到嘅啫。咁咧嗰边咧，负责人咧就打电话俾佢哋啦，就话：喂，唔掂、啊，你系咪太即系太定当，求其帮我整完就算啊？问佢做咩事啊？佢话嗰埲墙唔系嗰个床位，嗰边墙仲有个空喺度。 嗯， 咁吓冇理由喎，我哋冚晒噶啦，应该冇事嘅，同埋你哋都整干，即系你哋系清洁完，我哋先再去做呢个维修工程，应该冇事嘅。佢话唔系，好明显，你过去再望下啦。咁佢哋又去嗰度望，翻，哇，真系系净成个人形嘅，嘅感觉喺埲墙，即系完全系佢哋收拾呢个案发现场之前嗰个景象嚟嘅。咁佢哋都觉得哇咁。即系唔通真系咁劲，定系嗰啲即系嗰啲人腐蚀嘅时候产生嘅液体系咪真系咁劲，会走翻嗰啲污糟嘅痕迹喺度咧？咁我哋又再冚过去，就比上次冚厚再一倍咁样啦。咁如是者咧，第二次都系咁，同样嘅情况发生，都系成个空，佢哋又唔信，又入间屋度睇，真系。咁结果来来回回咧，佢哋试咗三次嘅，最后系连埋即系连埋第一试咗三次，都系唔得。佢哋竟然铺咗地台去晾住个地下咁个咁上下啦。总之个印就硬系唔退，好明显嘅。咁咧，于是乎咧，负责嗰边嘅单位就话：咁冇办法啦，睇嚟呢间屋唔可以俾其他人住啦。咁算啦，唯有当唔知当工程房嘅杂物房好乜都好啦。咁你哋摆啲嘢喺度或者。你有時如果好多間屋要整嘅時候，咁你中途咪可以嚟休息一下，攞下嘢，當攞擺啲嘢喺度咁樣，咁就好啊。咁但係佢哋本身自己好驚嘅，佢哋自己工程部嗰啲人，咁因為始終佢哋目擊過，即係知道呢度死咗兩個人，又棟牆搞極都搞唔掂，就好驚，咁就唔係好夠膽喺嗰度逗留嘅。咁直至到有一次咧，有一個新仔嚟咗佢哋嗰個部門啦，咁佢哋就想整蠱佢，又想試下嗰間屋究竟有冇事嘅咧，咁樣，咁就同嗰個僆仔就講話，哦，喺呢度係我哋即係雜物房咁樣咯，同埋好好嘅，可以俾我哋休息嘅，咁你有陣時得閒你可以即係你想恰下或者食完飯咩，你可以過嚟嘅，咁講哦好啊咁樣，跟住有一次咧真係咧就話。见到个僆仔就食完嘢就话，哇我好攰，可唔可以上去恰下？哦佢话你自己上啦咁样，咁我就好心入边谂，咁会唔会有事咧咁样？咁佢瞓完啦，出翻嚟啦，佢哋车见到佢翻嚟做嘢就话，喂，你头先瞓嗰间房有冇即系好唔好瞓啊？点啊？咁佢好奇怪，佢话冇乜特别咯，不过其实我瞓唔系好瞓得着咯。咁问点解？嗰阵时夏天嚟，我因为间房嗰个床。即系喺个床嗰个位咧，尖寒尖冻咯。佢话，即系佢话成日觉得好冻咁样咯。咁佢怀疑自己病，所以瞓唔着咁样咯，就同佢哋讲咯。咁但系佢哋听完，梗系知咩事啦。即系佢哋觉得系有关系噶啦。咁就即刻哦，系咁。跟住从此冇人够胆喺嗰度，即系独留得太耐咁样咯。但系就成个朋友讲到实实史，就真系发生呢单嘢嘅。嗰间屋而家仲系空置咗嘅，咁样就俾佢哋攞嚟摆嘢啦。咁样 空咗， 系啊。 O K， 咁大怨气咯，但系 算是意外死亡咯，嗰个两个人都是意外死亡咯。如果在那件事件入边咁样， 我今日先有一个故事系都系同一个单位有关系嘅。咁啊，呢一个故事系一个做外卖嘅朋友话俾我听嘅。咁佢做嗰啲餐厅嘅外卖，咁因为佢有阵时除咗屋苑外卖之外，又近排兴嗰啲叫做工厂大厦，咁都有人喺嗰度工作啊咁样。咁所以咧，佢哋有阵时都会接啲外卖单咧，就去上去工厂大厦嗰度嘅。咁佢话呢件事就系佢哋嗰啲同事发生嘅喺嗰个餐厅嗰度。咁佢嗰个同事咧，就专系帮手送外卖去工厂大厦嗰边，因为熟路啲，同埋男仔上去会安全啲、方便啲咁。咁佢话佢哋系之前有一段时间咧，有一个单位，你当系可能三座 A 室咁样，有一个单位咧，每一成日都会久唔久咧，每一日就可能晏昼嘅时间咧，黄金忙翻咁样，就会打嚟嗌外卖噶啦。咁啊，咁初头第一二次送，咁啊都系由同一个同事送上去上面。咁但好得意嘅就系佢上到去上面嘅时候，去到嗰个大门口，嗰个工厂大厦单位大门口咧，佢揿钟咧，每一次都系嗰、那个业主佢系唔会行出嚟嘅，佢只会系听到一把声就哦，你放喺门口啦咁，咁啲钱就喺出边噶啦。咁佢好得意，佢头一两次去其实都已经系咁样噶啦。咁初头佢觉得可能人哋喺入边做紧嘢，定系忙碌紧，定系点，咁所以就冇特別為意嘅，咁所以每次去到放低個外賣喺門口攞走錢就翻去餐廳啦。咁、但係後屘佢因為差唔多每一日都會有咁樣嘅一個規律啦，咁所以佢哋開始覺得呢件事本身係奇怪啦，點解有人會嚇唔現身？唔通佢係明星咁樣？又唔係啊，因為聽佢電話打嚟把聲係唔係太清楚嘅，即係沙沙地一個男人咁樣嘅聲。咁、第二就係佢每一次落單食嗰樣嘢咧，都係一樣嘅。都系要食同一样，好似系唔知肉酱意粉咁样样先，我唔好记得。佢每一次都只系嗌嗰一样嘢食嘅啫，咁令到佢哋觉得呢件事咁有規律咧，就好奇怪。咁呢件事维持咗个零两个礼拜之后，咁有一个黄昏嘅晏昼，咁呢个佢嘅外卖同事又再次接到同一个电话单，亦都系再一次又去翻同一个地方嗌肉酱意粉。咁佢同事就喂，不如咁啊，你今次试下装入去啊，或者你问下看间又好，点都好，问下关于嗰个单位咩事啊，即系会唔会知道嗰个业主点解成日都咁奇怪嘅咧？知下入边系咩人都好啊。如果系明星嘅，咁你都可以吓即系有得讲下啊嘛。咁嗰个外卖同事就好啦，咁啊，即系讲完笑之后就出发，拎住嗰袋肉酱意粉，今日又一如以往咁样去翻嗰个嘅工厂大厦，揿 lift 上去。咁啊，揿 lift 上去嘅时候咧，佢都觉得今次嘅气氛咧，同之前佢系有少少唔同，佢觉得系有啲阴阴沉沉嘅。搭 lift 嘅时候，工厂大厦，咁佢觉得一般工厂大厦都系咁噶啦，咁啊冇乜特别。咁啊，一出咗 lift 之后咧，佢记得系转左手边。佢一出 lift 一转左手边咧，系俾啲嘢棘亲嘅，棘一棘之后咧，佢跌咗落地下。但系回头望咧，首先冇其他人啦，地下上面亦都唔见有其他嘅任何嘢喺度。 咁个肉酱意粉咧？ 个肉酱意粉咩啊？咩啊？ 咁个肉酱意 粉，肉酱粉冇事，肉酱粉冇事，系啦。咁啊，跟住打开睇下冇事啦，系咪先？有咩事点算咧？ 送外卖 系啊，佢要收钱噶嘛，冇事。 要自己赔 啊。咁啊，棘一棘一棘咁样样啫。咁啊，转身转头冇嘢。咁当佢行到去嗰个单位嗰度，咁啊照样揿钟，回应都一样，都话放喺门口啦。咁我放低个意粉，因为今次外卖局就即系多口问一句，向住嗰个单位嗰度就问啊，你冇嘢啊嘛？有冇嘢帮到你啊？咁次次都见你唔到嘅咧，咁样好似想拗水吹几句，入边亦都冇出声，冇理佢。咁佢今次企咗轮冇乜反应，咁佢就走咗啦。咁落到楼下嘅时候，咁啊同个看间就叔叔就今次就终于同佢问下佢就话啊，点解上面咧三楼 A 室嗰个单位咁奇怪嘅？我其实送咗咁耐外卖嚟咧，佢次次都唔出嚟嘅。其实入边嗰个系边个嚟嘅咧？租咗咁耐，咁个看间就三楼 A 室啊，咁个看外卖嗰个同事话系啊，三楼 A 室啊，咁咪走去查下嗰啲簿啦，咁啊睇下嗰啲边个人住喺上面咁样有登记嘅。我三楼 A 室已经有个几两个月冇人租噶咯，嗰度已经冇人租紧噶啦。系啦，咁我嗰个同事听到嗰下就奇怪啦吓，我明明送咗外卖过嘅人礼拜，点解会冇咧？咁我系的而且确真系三楼 A 室， 又听到笑晒咁，佢仲系玩冷水， 又有新人 at 你啦，又有 唔系啊，唔系啊， 咁 因为我有听过呢个啊， 哦系咩？ 吓，点知啊？ 咁跟住点啊？ 咁所以佢将呢件事就带咗翻去佢个茶餐厅度一轮， 就冇人 figure out。但啱啱虽然我咪想冇人 follow 呢单嘢 咩啊？ 因为啱啱先至话三楼， 咁佢平时收我啲钱系咩钱啊？ 系正正常常嘅村嚟嘅，攞翻嚟又。 但系咁之后咁 佢话冇人噶啦，佢嗰个康间座上面其实系冇人住噶啦。 咁佢有冇再上去啊？即系佢意思， 佢唔敢上去啦。你嚟听到呢个位， 佢拎住嗰个玉像意粉仲 即系佢已经唔再敢上，因为嗰个单位原来系空置咗一段时间啊。咁、所以佢就将呢个故事带咗翻去餐厅。咁嗰次就同 可能有人非法闯入啫。 吓、啊，你可能咁样讲啦。 啲城市传闻都有传过呢啲噶嘛，话空宅跟住嗌外卖，跟住俾钱佢，跟住落到去变咗阴司子啦。 唔够胆上去啦，咁样咁之后个电话都有再打嚟嘅，但系佢哋就冇应到，冇理会到咯。 哦， 系啊， 佢应该喺门口等啊嘛。 咁啊，等佢几日出嚟啊嘛，报佢。 等佢，你喺度就等佢，佢总要攞噶， 唔够胆上去啦，仲惊啊！ 嗰个嘢自己飘入去啊，定系有只鬼走出嚟攞啊？ 收嗰一个嘅意粉咁样， 咪多啲人咯，多啲人， 多啲人 够胆望， 系咯，叫记者一齐影咯， 一齐去睇喎。 系啊，我怀疑 冰搭， 怀疑有明星喺嗰度住啊，系啊 ，set 个 cam 咯，一系， 系 咪先？ 冇，佢又冇咁样做啦， 系咪先？ 就系呢个咯，就讲住餐厅度听翻嚟嘅故仔， 好远古啊！呢个故事， 点解咧？ 唔因为个 流传已久啊， 系咪都有呢个类似 经典嘅鬼故嚟噶？呢个 唔知会唔会佢同事作跟住再话俾我听？ 可能系 嘅，佢应该系唔知喺边度听翻嚟啲城市鬼故咁样讲翻俾你知 啫。好啦，任何鬼故都欢迎嘅，系咁啊，可以而家打个电话嚟啦， 18723888。 咁啊，又或者 可以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LTHK 见面快，任何鬼故都欢迎嘅，有嘅就打电话嚟啦，18723888。 星期四见快讲鬼， 今晚人生嘅奇 计嘢， 今晚 你讲乜嚟 讲 嘢？ 好好 ，Gaily dance, tell me what your young man wants. All he wants is a loaf of bread and a needle in that. 长了几岁，高了几寸，快乐也一样，像以往有歌开口唱，若觉痛快伸手拍掌， 跨到几尺，吹到几里，就齐齐幻想，别怕这笑话多牵强，就当要去找找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总不枉我们将散了十年。 陪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一首你喜歌我这过，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谁个旧友在 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给庆贺，回望我在最初遇过什么，那是我简单得多。 怎样？就当作假素素样，在远处彼此赞赏。 不要感到当你走远，变成为绝响。在你我要走的方向，愿你我也找到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总不枉我们相信到目前。 为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每一首你起歌我这过，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谁个旧友再 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给轻看，回望我在这刻遇过什么，我曾遇到很多，学会很多，也记得起那些闯过的祸，有缘在你身边擦过的一个，最高旧友再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其实什么都可轻看，然后我在最终做过什么，我们有过一首歌。 今日岑宁儿有最新的派台歌叫做《不枉我们张山十年》。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对开第四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嘅。咁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有少少挤塞的，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在港岛区路压道北行去告士打道方向，介乎轩尼斯道和洛克道的第一线，以及是部分的停车收费标位现在仍然需要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大磡道去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和青马大桥桥头方向机场。可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RTHK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二十四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RTHK 介绍个人你识啊？ 吓， 佢好平噶。 唔系、啊，我听佢好大噶、啊。 佢块面又平又中意批评，个名都平平无奇，仲唔平？ 哇！你唔好乱讲啊，听讲周柏豪同佢个名一样噶， 所以周柏豪冇用呢个名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你要识下佢啦，佢个名叫 Eric 啊。 柏豪，大胆啲，你叫咩名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其实我有个英文名叫做 Eric。 我在学校都是一个 string captain， 他是比利罗氏女子中学弦乐团团长和首席刘君林， 学到怎样领导一班同学来到去一起做一件事，因为管弦乐团很清楚地说明了一对人怎样和谐很协调地互相交融，拉好演绎好一首歌， 音乐艺术令人成长，想知多啲，记得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 Miss V 主持学界超声道。 我是卫生防护中心的张竹君医生，要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尤其是在流感季节，最紧要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要经常用洗手液洗手，触摸口鼻眼睛之前或者咳嗽打乞嗤用完洗手间之后更加要这样做，如果不舒服好似发烧、发冷、头痛或者咳嗽，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唔好翻工翻学啦。 喺公司入边，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系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嗰份。 诶，计我话，梗系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度懵噶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啊。不过仲有老鬼咧，嗰啲似住咧自己年资大咧，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篱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 啊？ 但系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咯。 吓，唔系啊嘛？ 星期四见你快，讲鬼故。 只是得我一个关注那个肉酱意粉的下落的。 是吗？ 有些听众都说我关注那个肉酱意粉。 去了哪里呢？ 因为作为一个外卖的 从业员。 从业员。究竟我最后怎样被。 是啦，你最重要就是要保障那个的外卖如何可以送到安全这样 送到 客 人手上。 送到客户手上再收埋钱带回去这个茶餐厅。 是 啦，所以个肉酱意粉是 很 重 要, 很 重 要的。 你能够可以是被人击到。个肉酱意粉都可以， 都能够冇难度。 实在系呢个鬼故入边最诡异嘅 地方啊！ 匪夷所思。 你以为嗰个唔出声嗰个系鬼，其实唔系。 剧 个外卖嗰个先系 本身即系一个鬼。 啊，咁样样。喂，今日星期四啊，任何嘅鬼故都欢迎你可以打嚟讲下啦。咁样样。 系啦，暂时反应系。极冷淡嘅， 系啊，咁样 系有。 我唔好提佢第一排，佢哋就冷淡起上嚟咯， 就 即系一话要 cut 啦，佢哋就即刻打嚟噶咯。 嗰次系咩啫？嗰次我哋话系一月一号，我哋 一月一号啊嘛， 做唔做讲鬼故啫？ 系 惊吓到全年噶嘛，我哋 系、啊。 其实我哋都好迷信噶嘛， 系、啊、 年头嘅嘢，你真系 啊，你点知啊？系咪？ 我哋攞咗自己嘅运气嚟做一个赌博。 新年都算啦，嚟紧农历年系担心啲啦， 都好似系星期四嚟嘅年初一 吓。 二月十九号大年初一星期四嚟噶，好似系 咁啊，就唔好。 我有写低啊个 schedule， 等我一睇就知佢龙与凤啦。 咁就唔好讲啦。 系啊，都系。 系真系年初一嚟噶。 系 咁就唔好讲啦。大年初一就唔好讲。 就真系唔系咁好啦， 都冇乜人想讲啦，系咪先？ 系唔好啊，唔好意头啊嘛。 喂，我有个本来我唔想讲嘅，因为今日个状态唔系咁好。 系 冇讲鬼故个 mood 啊嘛。 因为今礼拜太黑仔啦，我。 做咩啊？ 礼拜一又感冒， 最新咧？ 礼拜二就爆电话， 寻日 就扭亲颈。 哦，今日咧？ 跟住今朝个颈痛到我菜晕咗你啊！ 我想同你一齐见证啊嘛，佢未有，我会企喺你旁边支持你噶。 我翻到嚟就系一个 晕你唔好咁啊！老细听到唔高兴啊！ 今朝又即刻又被问咁，尖寒尖冻咧，啊又翻争啲翻烟嗰个嘅翻法啦，嗰个感冒咁样。咁样啊，好黑仔，原本我唔鬼讲啦咁。但系我朋友就嗰日报咗一个料俾我听嘅。咁佢话佢试过佢有个导游嘅朋友话俾佢听嘅。咁佢就好话俾我听咯。咁嗰次佢哋系住都系东南亚噶啦，好闷嘅鬼故其实。你去都系东南亚， 都系东南亚、泰国啊嗰啲。 系啊，你唔觉得德国有鬼噶嘛？唔知点解。你每去西班牙撞鬼啊？冇咯， 好少 啊！唔系啊，因为冇钱去啊。 系啊， 你明唔明啊？冇钱去又点喺当地撞啫？ 咁总之佢就系嗰阵时系带队出发嗰啲咁样嘅，即系喺现场嗰啲叫咩？佢唔系领系领队定导游？导游 啊？ 定领队都要跟佢噶嘛？ 系 啊，领队系啦。咁佢哋要分房分成咁样嘅。 领队系原地一齐过去嘅，导游系当地嘅， 系啦，即系香港人嚟噶啦。咁总之过到去嘅时候咧，就系佢住咗几次嗰间酒店噶啦。咁因為嗰間酒店嘅盛傳係即係都猛嘅，即係業內人士都知道㗎啦咁。咁、所以就已經同佢講定就係、喂你住嗰間總你自己小心啲啦，即係嗰啲咩敲門啊、反拖鞋啊、冚唪唥嗰啲，冚唔好間啲聖經啊、冚唪唥啲冚唪唥佢都會做曬嘅，因為佢都會蛇龜嘅。仲有嗰啲新仔咧，即係你好驚遇到啲咩事，其實你唔知點處理㗎嘛。咁跟住佢真係喂點解佢咁蛇龜？因為佢曾經真係問：喂死啦！如果真係有人話撞鬼，咁我應該點啊？ 即 系点 样 解答 嗰啲客人咧，或者系点样咧咁？因为佢话行内即系虽然话充斥住好多唔同话，边个客又话要调房啊，边个成就真系佢同一间分行啲人就成吓鬼佢啦。但系佢话其实真系冇人遇过呢个情况嘅。 吓，讲系咁讲啫， 讲系咁讲。咁但系佢话，如果真系有人有个客话有鬼啊，咁你咁点啊？咁冇人答到佢话咁啊。 咁咪翻嚟话俾我哋听咯， 吓，当鬼故去讲 咯，翻嚟 话 俾我哋听咯。 咁嗰次佢就系、是、好似系第四定第五次带呢啲 tour 啦，咁样样。咁嗰次都系住呢一间嘅酒店咁样嘅。咁嗰次就系唔好彩啦，唔知旺季定点样咧，你能够拣嘅房咧就唔系好多嘅啫。咁总之佢就获分配嗰啲咧，即系佢就好心地嘅。咁佢嗰团大概唔知成廿几卅人咁样样。咁咧佢廿几卅人嘅时候，佢就分房啦。发觉有一间系美房嚟嘅，咁我就谂，都费事即系啲客人会系即系疑神疑鬼啊，定咁，不如自己要咗佢啦，咁样。咁我都觉得几伟大嘅呢件事。咁好啦，咁因为佢 suppose 系自己一个一间房嘅啫嘛，即系佢唔会同一啲其他客喺一间房，即系除非如果单独有一个单独嘅都系男仔嘅客，咁可能有机会咁样偏啦，咁样。咁佢就自己 check in 嗰间房嘅，咁成晚都已经即系尽量夜啲翻房啊。我心谂话，你明明惊鬼，梗系早啲 翻房瞓啦。 系啊，乜都唔知，乜都唔理， 瞓醒早啲翻 去瞓啦，系咯，你仲要夜妈妈凌晨三四点先翻，你咪斩自己落嚟搞咁样样。好啦，咁总之佢已经即系好蛇龟噶啦，因为佢住唔知三晚定四晚嘅，咁啊头一两晚都冇事，去到第三晚啦， 系 第三晚咧，佢就系、是凌晨即系两点零嘅时候咧，人敲佢房门，咁佢可能吓真系有人。 真系到我， 真系有人咁样，咁佢一开啦，就真系佢唔想遇到嗰个情况就发生啦，就系、 是、有冇人， 唔系系有 同行嘅 佢啲客啊， 哦、 就系话间房有声，系啦，咁可以点处理？咁跟住，因为你都知道系 High Season， 其实真系爆噶啦啲房， 系 咁佢就话如果系咁嘅话，我唯一可以 offer 嘅就系我同你调房嘅啫，因为间酒店真系好爆啦。 佢咁勇敢啊！ 咁佢做下样，佢咁你都要一个客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你唔 咁可以叫咁你同唔同我一齐瞓啦？呢间房咁样咯。啊，系啊，咁我又明知有嘢都去死噶。 但人哋本身有两公婆咁样。 咁冇所谓噶，咁我哋咪瞓一张床啊！ 但系你作为一个咁样嘅服务性行业，你如果你梗硬佢，咁你不如过嚟瞓啦。即系你其实即系你肯定关有鬼啦，有鬼点解你喺你 book 靓仔里边嚟住啊？ 唔 系 你话 系啦， 咁你话有房俾我 啊？唔系啊，咁你话有冇嚟我仲走过去噶？我大佬我做领队嘅咋，我唔系包山仔啊嘛。 但系你作为当事人，你系唔敢咁样去，即系同啲 我一定会叫佢 唱反调噶嘛？ 我一定会叫佢嚟我间房瞓咯。 系啦， 你惊佢嚟我间？ 佢已经叫做咗个样，即系打。打个落 front desk， 咁人哋话真系冇房啦，咁我冇办法啦，咁我咁佢话好啊，因为我真系惊咁样，咁佢就咁顶着头皮就唯有佢就谂，一系其实我就摆晒啲行李过去，然之后我自己 lobby 过一晚，但系佢都谂冇办法噶，因为你住四晚嘛，你头先 瞓 第三晚，你今晚系第三晚啫，即系你听晚咁你点咧咁样样，咁同埋嗰间都算系靓酒店啊，人哋俾唔俾你 lobby 嗰度咁样做咧，又第二件事啦。咁总之佢就即刻因为做足晒所有嘢啦，我嚟瞓一晚噶咋嗱咁样样，我听到有声诸如此类咁样。好啦，咁到第二朝嘅时候咧，咁啊已经是 settle 咗啦。第二朝，咁佢哋应该唔知大概九点半到咧，就要系出发咁样嘅，即系 call time 系九点半，就咁食早餐啦。我哋十点钟咧，我哋就会去唔知睇啲咩啦，咁样。咁啲团友咧就喺度等咗好耐，咁领队去咗边度咧？咁样，即系因为食早餐嘅时候唔使理佢啦，因为大家自己食嘅啫嘛。 系啊，食完 咁佢 哋应该 到佢出发嘅时间啦。咁开始就大家等五分钟，咦？有冇见过领队啊？冇，有冇见过领队？冇啊，咁样。咁、那个导当地嗰个导游咧都出现咗啦。 系 咁出现咗嘅时候，咁佢哋就系、是、都走去问有冇见过领队啊？冇啊， 都冇人见过。 咁但系佢知道系边间房啊嘛，咁就上去敲佢房门啦。咁敲佢房门又冇人应， 系 咁第咁就咦死啦！打电话俾佢又冇人听。系啦，但系咧个电话系喺间房入边咧系有响嘅， 系出边听到 啦。系啦，因为你响嗰晒电话，你有机会可以房外听到啦，咁样。咁总之佢哋就话系听到房入边有电话声，咁就真系惊佢有事啦。咁咧佢哋就即刻就同即系酒店嗰度啦，即系嗰个导游就同酒店嗰个人讲咧，就系话你我哋要揾佢，我因为我听到佢电话响啊，诸如此类啦，我惊佢会唔会有事咁样，就可唔可以 开门入去啦？想 系啦，就开门咁样。 系 咁咧一。开咗对门之后咧，就系间房黑咪掹掹嘅，即系嗰日系好阳光嘅，系拉鬼晒窗帘，黑咪掹掹咁样嘅。然之后佢哋见到嗰个嘅领队咧，一个人匿咗喺嗰个嘅浴室个浴缸入边咧，震唔敢， 系啦，咁喐啊， 咁跟住 有着衫嘅， 有着衫嘅，有着衫嘅，系总之系惊啦，你 feel 到佢咁样，咁跟住就哇，系咩事咧咁？咁首先要 settle 咗啲客啦，咁就唯有系嗰、那个导游就唯有交佢俾可能系个酒店嗰度 take care 住佢先，咁佢就都要都你冇理由搞到，哇！快嚟睇下领队，哇！怀疑佢撞邪我哋， 总之要进 景点啊！今日我哋第一个行程， 尽快令 到真系有鬼啊！ 就系参观呢间酒店， 系啦，第一个行程啊！ 即系尽快令到现场即系平静落嚟啦。 咁因为其实佢就即系落去就好啦，出发咁样啦。咁然之后隔咗一晚，咁佢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喺嗰个餐厅嗰度就见翻嗰个领队嘅。咁之后佢开始先。叫做心情平复咗一啲咁样样，咁咧就发问佢系咩事，因为嗰晚嗰日发生嘅事情系第四日嘅行程嘅朝头早，隔一日佢哋先翻香港噶嘛，咁你唔可以个领导自己翻到香港先噶嘛，跟住就系咪咩事，又使唔使去医院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啊冇事，但系佢就话寻晚就同个客调咗房。系啦，咁调咗房之后咧，咁佢话今朝其实佢自己个闹钟系有响嘅，咁佢亦都系知醒嘅，咁但系佢就话佢一起身嘅时候咧，即系个闹钟响啦，咁佢起身嘅时候，佢系 feel 到个床下面有两只手咧，喺床下面，即系喺床褥入边咧，有两只手咧就系由佢条颈度一嘢拉翻嗰张床下面。冇俾鬼就冇成㗎，係一下咁样佢就哇 feel 到有人掹佢，然之后佢成个瞓咗去 跌返落张床度， 咁佢就驚啦，咁然之后佢就听到拍墙声啊，即係乒乒乓乓乓乓乓喺间房入面咁样嘅声啦，咁跟住佢呢能够做到嘅，佢想开门走，对门锁咗喎，开唔到喎咁样，佢能够做到佢就匿 喺浴缸 嗰度，就唔敢喐。佢话佢自己经历好似听咗好耐呢啲声咁样，系直到你哋有人开咗门入嚟。咁佢先至叫做 定翻 啲咁样，咁呢个跟住佢就第二日就梗系翻咗嚟香港啦。咁翻咗嚟香港，佢冇即刻话 resign 啊，唔做啊咁样嘅。咁但系佢请咗一个好长嘅假期，然之后就转唔带呢一个嘅 tour 啦，就转带第二啲嘅路线咁样咯。咁呢个就系我朋友佢以前做系嗰啲旅行社，佢同我讲过，叫做有啲嘢听下噶咯咁咯。系呢个咁样嘅故事咯。 好惨，我觉得佢要匿喺浴缸嗰度。 而佢因为太好人啦， 系啊， 又系一个好尽责嘅旅游从业员， 系咯、啊。如果系你又冇事啊，你放一齐瞓啦，过嚟，你就冇事。 我冇事噶，我梗系冇事啦。 系啊，咁样样吓，呢个就系叫好心冇好报嘅故事啦。 以大家嘅人身安全为主要嘅目标嘅嘛， 我哋一齐瞓啦。 系啊， 电话号码 1872388。 天然问咗呢一句啊，我惊嗰团爆团啊。 一齐瞓啦！ 全部都拍撞鬼啊！ 我哋一齐瞓啦！ 真系拍我撞鬼啊！间房 间房唔够位租啦，咁样 我好啊，入嚟啊，跟住入嚟， 跟住啲人以为撞鬼，行个门口入边咁多声嘅， 系咯。你好，唔系一八七二三八八啊！今日想听嘅系鬼故，系啦，有鬼故嘅就打个电话嚟啦。 他的笑声，当天响至这冷漠城市，他掌心那种温暖握紧于每个破晓。他很固执，什么都可以批判，可以激愤。从过去的爱人争执到冷感，逐秒变陌生，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争一次以弃爱情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一个回家，无话了吗？不再怪罪谁吗？沉默了吗？反正结局无差，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当天已过去，今天他已成家，别有记挂。 在分手当晚声音都会抖震，如我会宽恕人，不必太固执，或最后已定分。梦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太多争拗，声音都早已变差。Oh yeah yeah， 谩骂悼念或忏悔都可免。和谁分了手已不应再缠绕。如最后诀别，有话必须一说，说保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不会有着赢家，争一次意气爱却成为代价。他早已远去，今天一个回家。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了吗？反正结局无差。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太多争拗，声音都早已变沙。Oh yeah yea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冯允谦加埋有林欣彤啊，新歌叫做《讲多无谓》。电话 number 1872388啦，有鬼故就打电话嚟讲下啦。接个朋友入嚟先吓，喂 ，Hello， 系、hey， 你好， 你点称呼啊？ 诶 ，Coco，Hello Coco， 你好啊。 你嘅故事系点嘅呢？ 其实系我以前中学咧就好兴去租度假屋住噶， 系， 咁就去我冇记错应该系贝沙湾，即系嗰个沙滩， 系， 咁租间屋住咧好怪嘅间屋，一开门入去咧你净望到个厅嘅啫。咁啊，房门就喺转弯再转弯入嘅。 OK， 咁跟住佢哋夜晚就宵夜食啦，成班同学男女子咁样宵夜食啦。咁我就头晕喺间房度瞓瞓下。 你做咩话？ 瞓瞓下咧， 头晕喺间房度瞓。 系啦，咁啊熄晒灯，突然间感觉到床侧边咧系人坐落嚟嘅。 系。 咁我以为可能我同学啦嚟睇睇我啦，咁我望一望，再见到个男人戴住顶帽，着住唐装咁嘅衫嘅。正常是望向右手边，已经可以望到床头的我啦。他就将个头拧向右手边，即系好似公仔咁咔咔咔咔咔，可以360度咁拧住面望住我。 360度 啊！系啊，即系拧向栏嗰边，拧唔到嗰边就望。 180度。 系啦，咁样跟住之后我就大嗌。咁大嗌之后嘅事咧，我就唔记得咗噶啦。系我同我讲嘅啫，我唔知嘅。 嗯 佢就上到嚟，就摆喺我间房度，瞓喺度陪住我，即系我瞓紧，一路唔出声咪住啊。咁后屘就话喂，不如扶佢出厅啦，啲厅大家喺度多人啲啊咁讲。咁嗰阵时系听紧收音机嘅，你知嗰阵时候亦都好兴夜晚有鬼故嘅。咁我播紧鬼故喎，嗰阵时咁啱，我一路耷住头，我突然间喺度笑，我有阴阴笑。咁我同我话喂，你咪玩嘢啊咁讲，我唔理。继续喺度笑，再笑得几声咧，我朋友就冚咗三巴。但我感觉仲系一巴嘅啫，真系嗰一巴就冚醒咗我，就大喊一场。咁跟住我就成个人醒咗啦。 你喊嘅原因系乜嘢啊？你嗰阵时有翻知觉噶啦嘛，系嘛？ 佢冚完我嗰一巴，我先有知觉咯。 系咯，咁点解你会喊嘅？ 我唔知系大喊一场，真系个人失手咁喊咯。系啦，失手咁喊。咁咁跟住之后就到嗰晚就第二日走啦，已经三日两夜。 系。 咁班男仔就喺厅嗰度度温钱。 咁等翻錢咧，突然間有一個就輸得好多，哎頂你個肺咁啊！ 喂，呢、這個就唔 出，忍住， 係係就哎真係衰嘅咁啊，褪後輸好多錢，咁樣再就行翻埋嚟，我唔玩啦咁講。咁我問咩事佢又唔講。到第日真係走啦，再問翻佢，喂究竟琴日咩事啫咁講。佢就話喺褪張凳褪後嗰陣時，喺條走廊啱啱對住廁所嘅。就有个男人穿着啤色我形容的人站在那里入去。知道那次之后呢，我们就不再去，每年都会去，其实去度假村租度假屋玩的。那次之后呢 就没去 了，我们完全不会再去了。 Okay。 那次亲身经历就真的。 即是有两个人同时都叫中招啦，这样啦，是吧？ 是啦，我就直头是没有知觉添啦。 Okay。 他只是望到这样咯，他。 好啦。 多谢你 啊 ,Coco。 好， 冇 咁 讲， 唔 该晒。 唔好意思啊， 头先 吓。 头先佢太激 动。太激 动。 将嗰啲日常比较粗鄙啲嘅用语讲咗出嚟。 係啦，咁样吓。咁电话号码。 1872388。 我哋要 系啦，洁净版嘅鬼故 系啦， 地下版嗰啲自己屋企讲好啦。 系啦，咁系啦，打嚟啦，咁仲有半个钟，咁睇下可以接到几多个朋友啦。咁样，咁另外 Facebook 都欢迎你留个 message 嘅，如果你唔方便打嚟讲嘅话 ，Facebook add 个 group 啦。group 个名系 RTHK， give me five。我真系好憎电脑啊！ 呢个翻翻嚟啦，我哋。 我真的好憎电脑， 我知你系咪应该想揿第二嚿嘢噶嘛？ 电脑系鬼上心啫， 唔系 见咯，你咪玩我。 你同佢讲数啊，通常啲听众都话要讲数啊，讲数得噶。 唔好咁恶啊！ 系啊， 我知道我呢排唔可以得罪啲， 佢哋系有灵性嘅。 我知啊，呢排唔可以得罪啲电脑有关嘅嘢。 我 friend 试过咧，啲 lift 唔知系咪玩佢咧？嗰阵时住过一排工厂大厦嘅，佢真系成日咧闹啲 lift 噶嘛，因为嗰啲 lift 又要推又要剩咁样咧，佢闹亲啲 lift 咧，真系咧成日喺中间度会停一停。 都停喺度。 但系咧，跟住佢有个助手嘅女仔嚟嘅，佢就个女仔，你唔好咁样对啲 lift 啊，佢哋会报复噶。佢就对啲 lift 会讲嘢，你今日点啊咁样，但佢真系从来冇遇过。呢啲事噶咯， 你夠膽就輕機俾我睇， 唔好啦，聽新聞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黃昏6:30，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活家禽批发商会会长徐明团联同部分业界代表到政府总部同官员开会讨论活鸡输港安排。徐明团在会后表示，从局方得知好快会有内地活鸡供港，但未知确实时间。正在福建访问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政改第二轮的咨询启动，他对于方案获通过的机会不是很乐观，形容是渺茫。他说27名泛民议员已经表明不会支持在人大框架下的方案，不会放过任何和泛民接触的机会，强调不会引述会面内容。他又说如果泛民希望和中央会面，他乐意跟进。本港严重流感个案上升，今个月初至到寻日有31人死于流感，其中21宗死亡个案在对上一星期发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说，现阶段流感数据和去年高峰期差不多，但不能够掉以轻心。他又表示今年流感疫苗保护力相对低，但仍然呼吁市民继续接种，特别是慢性病患高危人士。对于有专家指今年流感出现抗原漂移，高永文解释是指基因出现慢慢转变，并非突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听晚渐转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是极高。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5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咁啊，头先咧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红磡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快线有交通意外啊，有啲塞车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嘅漆咸道南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快线有意外，龙尾温思劳街。咁另外听众赖先生提供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慢线嗰度咧就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荃青交汇处嘅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龙尾就喺荃青交汇处。隧道方面咧，而家狮子山隧道翻沙田九龙入口塞到去油站噶啦。过海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翻过九龙塞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西行龙尾就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塞到油站，东九龙走廊过海暂时交通正常。渡船街过海就塞到水果批发市场附近嘅。咁最后呢仲有啲消息补充返俾大家知。较早前呢就漆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呢，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嘅交通意外就清咗场㗎啦，不过多车啲啦，咁经过时间小心啲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村代表选举由2015年1月4号至18号连续三个星期日举行。街坊代表选举就在2015年1月25号举行。选举前十日，民政事务总署会发信给已登记选民，通知选举日期、时间和投票地点。想了解详情，请致电2152-1521或浏览乡郊代表选举网页。合资格的选民到时记得投票啊。 知识会社， 知识除了是力量， 仲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 每个星期发放不同资讯。 百元号阿 Lu， 为什么车胎上面会有些凹凸的坑纹的？ 车胎上的坑纹扩大了车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加了车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力，可以有效帮助防止线胎，保证了各种车辆安全又快速行驶的。 逢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百元号 阿 Lu， 知识会社。 曾几何时，我哋为一个人而活。 佢嘅喜怒哀乐就系我嘅喜怒哀乐。 一旦失去咗佢，又要揾另外一个，然后重新为佢而活。 爱得太深，我哋都忘记咗 能够单纯咁样为自己而活，人生先至会更有意义。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至二， 严琼、 诗芬、 林哥有情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人就系要咁啫嘛。 我尽力学习成为男人，有了你我会做事认真，珍惜一个人，终于改变一个人，爱情令缺点有了指引。你就是动力，成全人生，无论遭遇或苦困，毫无疑心。成为你争取满分，我足迹这一生贴着你足印。 新碟内一首为安仔度身订做的作品，内容就是讲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膊头，对着心爱的人变得更加有责任感，有使命。 活在现在，我要恶补跑过每条长路。 作曲谭家健、填词林若零、编曲 Johnny 严监制 Gary Chan， 全新打入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许志安《你的男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公司入面你最怕遇到咩鬼啊？ 梗係懒鬼啦，有嘢唔做又要我做埋佢嗰份。 嘿，计我话梗係咸湿鬼啦，我生得咁靓嘅最怕俾人搏懵㗎啦。 咁我都要小心啲喎。不过仲有老鬼呢，嗰啲似住呢自己年资大呢可以周围点人做嘢嗰啲啊。今朝啊隔离 department 个 head 啊先点我去攞 file 咋。 吓，但係嗰个 head 上个月已经唔喺度喎。 吓，唔係啊嘛。 星期四见愉快。讲鬼故。 6:37啦，有任何鬼故都欢迎嘅。 有一个几恐怖喎， 系咩？ 喺 Facebook 度提供嗰啲听众，阿 Penny 啊，佢话佢系啱啱呢个暑假嘅经历嚟嘅，之前嗰个暑假嘅经历嚟。咁佢一家四口咧去咗马来西亚。入到酒店好開心好興奮，因為呢嗰一間係一間主題酒店嚟嘅。咁即係換言之邊度都可以影嘢咁滯㗎啦，即係對佢啲主題。 好多影相位。 係啦，好多影相位啦。咁狂影相啦。咁入房之前呢佢幫個仔影相喎，個仔得3歲嘅啫，即係小朋友咁樣啦。咁佢話當時呢佢就喺應該係房個仔企咗喺房門度。咁佢咧就係背向住牆，咁你知道酒店嗰啲走廊其實唔係好闊嘅啫嘛，通常都咁佢背住個後面就係牆嚟噶啦。咁佢大概同個牆嘅身位應該係2尺左右嘅啫。咁佢個仔咧突然間咧即係影緊相嘅時候咧，就即係佢想幫我影相嘅時候咧，佢就同佢講話：媽咪，你就嚟撞到人啦咁樣。咁佢就冇懷疑，佢以為啊係咪有人會過定係咩咧咁樣？咁佢其實都冇特別望添嘅，咁佢繼續影。点知佢想继续影嘅时候咧，佢个仔走嚟拉开佢，又再讲多一次同一句说话：妈咪，你就嚟撞到人啦！咁样，咁佢老公先吓到呆咗啦，因为即刻喺度望冇人，因为佢附近系，咁我唔敢再影，即刻入房。咁佢话当晚咧，佢哋系开住电视瞓嘅，佢话第二朝醒咗咧，部电视系俾人熄咗个大仔。 哦， 咁而佢哋住嘅咧系真系美房嚟。咁我从此咧就真系唔敢再住美房啦。 不过我朋友佢试过啦，入去酒店房冇得咁影嘢嘛。佢嗰阵时提我哋噶，因为佢自己一个人去台北旅行啦。我睇过张相， 酒店入边， 酒店入边， 定系酒店走廊已 经房啊。即系你唔好咁啊！因为佢嗰次系懒得意一啲嘅，自己一个人好浪漫，跟住去台北啊咁样，然之后去到间酒店就觉得好靓，咁啊插啊，谂住影翻嚟俾我哋睇嗰啲啦。咁佢系第一次睇唔到有啲咩特别嘢嘅，即系喺度揿逐张相，嗰时仲系数码相机嚟噶嘛。 系啊， 咁揿都唔觉得有咩特别嘢嘅。系翻到嚟嘅时候咧，跟住佢俾个朋友睇，佢个朋友睇，哇咁样啦，跟住做咩？跟住然之后话。你影到嘢喎咁然之后就我将张相拉大啲嚟睇呢，因为佢有一个位呢就係佢坐喺张床上面就自己影自己喺间房度咁样啦，完全唔怕肥面嗰啲人嚟咁样去。 可能人哋系零死角呢， 係啦，咁就影啦，咁佢就係佢话系佢张床啦，咁然之后后面系个床系有个床头柜咁样嘅，係啦，咁后面有咁即佢话一影就影到佢后面呢系有原来朦朦胧胧系见到一家人嘅样 子，系啊， 系啊，四个人噶，我睇过咁啊张相，系啊，咁系有四个人嘅，真系， 即系喺佢后面， 喺佢后面坐咗喺个床头高出嚟嗰个床头板嗰个位置 坐啊， 系啊，坐住喺度噶， 即系真人 size 噶咯， 嗰次睇我系好心寒噶，因为 系真人 size， 系真人 size 嚟噶。 哇！咁 keep 啊，有冇 keep 啊张相？ 我哋唔敢啊，我哋周围成班同学嗰阵读大学噶嘛，咁大家周围话 send email， 咁我 send 咗俾几个之后，有个人就好迷信嘅，因为佢系我哋即系嗰啲命理又揾佢啊，星座又揾佢嗰啲嚟嘅，佢话呢啲你千祈唔好 keep， 佢话会有恶运跟住嘅咁，咁大家就吓唔系嘛， 即刻 delete 咗啦， 就 delete 咗啦， 即刻大家喺自己 send 嘅 folder 啦，history 嘅 folder 啦，冚唪 唥全部 delete 晒 ，delete 咯，咁但系我哋系一班朋友都睇过嗰张相。系大概系点咧？系有个有高大啲嘅，好似男人咁样嘅， 就似爹哋啦。 系啦，咁隔篱咧就有一个好似女士咁样，咁佢中间仲夹住咗一个系细啲，同埋抱住一嚿嘢咁样 嘅。哇！ 即系唔系，当然唔系话你好似真系影全家福咁啦，但系你系 feel 到佢系一件咁样嘅事嚟嘅， okay. 即系有个轮廓系有个影咁样喺度嘅，系啊，即系唔系话好 sharp 嘅，咁但系睇到系、okay. 你会 get 到咁样嘅 image 咯。系啊，跟住哇，好彩我翻嚟香港先睇到啫。如果我自己喺间房度睇到，我 系彩色定系透明定黑白色咁样 嘅？张相系彩色啦， 系啊。 咁然之后我睇到嘅咧系灰灰蒙蒙，好似有啲烟，有啲影咁样样嘅嘢。 系 啊，我哋嗰次睇到就唔系好 sharp。 但好多人喺酒店房都会自拍噶。 系啊， 同埋好兴奋喺张床度自拍咁样，即系侧侧个头，啊，我啱啱嚟到酒店啦 ，check 咗 in 啦，咁样噶嘛， 系啊，佢咪嗰个景点咯，佢话系啊 ，check in 我咁。 好啦，你都有酒店，特别系美房啊嗰啲自拍嘅鬼故，打电话嚟啊， 1872388。 广播道有客到， 你好，简师傅。 你好，你好， 师傅你好。我咧有一次咧就同一个朋友咧就行一个概念书店，咁嗰个书店咧就有卖埋家私咁样嘅，咁其中咧我就见到哇好靓嗰啲北欧家私咧有张茶几仔啦，然后咧隔篱咧就摆咗两张好靓嘅独立凳，即系一张坐一个人咁啦，咁我就哇好靓啊咁样，咁我朋友就哇你一个住千祈唔好咁样摆，跟住我点解咧？佢就话佢听过人讲咧，即系譬如你一个人住一间屋，但你又刻意咁样摆两张独立嘅凳，咁例如你床头枕头你明明一个人瞓。你又摆一孖枕头，系啦，好整齐咁撇喺度嘅。佢话咧咁样系听过人讲话二招阴啊，即系招系啊，招到 一个人住都会变两个人，好似 即系你所谓格局好似两个人住，但你又一个人，咁就好易招到一啲即系古灵精怪嘢入屋咯，同你一齐住啦，真系。是不是真的呢？ 咁恐怖 的。但好多。但好少会买一张凳咁少㗎嘛，一个人住囉。 同埋可能我会摆四张添。 梳化唔计喎，但係。梳化唔计。 枕头有啲人都会摆多个喺隔篱㗎嘛。即係如果。 係啊，佢话唔好摆到咁正我。 我即係个打洞吧。 係啊係啊。即係你要当佢系 cushion 多过系枕头。 啊咁得意。 即係有个位俾佢咁 样。呢门嘢系咪真嘅呢究竟。 其实呢你讲呢啲嘢呢就好有戏剧性。呢啲所谓戏剧性。嗰个戏剧性呢就系当你已经失去咗你身边嘅人呢，咁你跟住呢就喺你嘅脑海中呢就经常性系幻化咗一个人形，佢系同你共享緊一样嘢。譬如一起食饭啦。一起去睡觉啊，一起共用緊你屋企嘅嘢啊。咁特别系呢，我曾经见过㗎，我咦点解大家食饭你食饭啫，等间又夹啲餸又掟落地下，等间间又丙杯酒又丙杯茶又倒啲落地下，我话你做乜嘢啊咁样。咁原来有一啲人学法又好，或者身边啲人过咗身又好，佢都一路系做緊呢啲嘢嘅。咁即系话如果自己有得享用，佢都會俾佢嘅身邊嘅人，或者係認為係佢同身又好，或者係祖師又好，佢都仲要係擺低一啲俾佢哋去享用嘅。 咁但係呢個只係佢哋個思想上覺得佢哋仍然係一齊生活緊啦，定係事實上佢哋話真係有佢哋存在緊喺間屋度咧？ 啊，咁當然就係你自己嘅思想認為佢係存在咗喺度啦。但係你越係咁樣諗，佢就越會出現。嗱，呢個就係所有大家而家頭先，即係我哋經常性都講互聯網嘅嘢，係咪？大家都要搭得到佢條線，咁你就會出現。當你越係咁樣想像，咁嗰啲嘢咧就越係出現。你嘅感應越強咧，佢同你嘅感應咧就開始越嚟越強。 即係你要認住有個人， 冇 吸引力法則， 就可能真係有個人無啦啦就真係會出現。 最慘咧就係話，當你去俾咗一個信息人哋嗰時，你會睇下人哋嗰個信息會唔會有 feedback 俾你。最慘咧就係你自己本身個腦咧就開始有咁嘅信息咧，就係話我既然擺得你喺度。唔該你俾返個信息你係咪喺度，係開始有問題啦，咁就會激發到一啲，好可能會激發到一啲你個感應越嚟越強越嚟越強，有啲風吹草動你都覺得係呢，跟住你可能會聽到一啲幻聽嘅聲音啊，或者係拉台拉凳啊，越嚟就越敏感越嚟越敏感，當你越嚟越敏感嗰陣時呢，所有唔好嘅嘢呢就會出現啦，咁幻聽可能會出現，個思想執埋一邊又會出現，情緒病又可能會出現，咁其實咧係一個唔好嘅嘢嚟嘅。 哦，即係除咗話真係你未必見真係有鬼啦，學你話齋可能即係精神成日好亂啊，咁都唔 冇錯啦。因為你越去感覺佢可能越個 feedback 俾你越大，即係你真嘅，你以前打個電話通咪通，唔通咪晏啲揾咯。但係而家唔係，你會 WhatsApp 俾人哋。 跟住又望下人哋睇咗未，跟住又要特登揾个掣，佢究竟望咗未，系咪唔复我？系好多呢啲嘢就会出现到啦。 OK， 咁有时会唔会真系吸咗啲即系唔系唔 系啦？系 一定会，系一定会啦。依家我哋除咗系用香啦，或者系用蜡烛，或者系用烧路票嗰啲嘢，系引咗啲鬼之外咧。其实人的脑已经是可以传送一些波段是 引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很多人呢都是现在这样去出现这样的问题、 okay， 譬如大家一起去、探灵，我们你也知道只是带他们去探灵，很多人可能十个人有十个不同的感应，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十个人呢大家所开的感应都不同，咁睇下你平时系咪成日用啦？如果你成日都用嘅话咧，可能个感应好强，可能你直头听到，喂，头先有冇嗌我？有啲系咩系咩系咩？但系我都听到有啲声喎，咁个程度就唔同啦。咁久而久之咧，好可能你屋企而家移张凳死啦，屋企冇人嘅，点解张凳会喐嘅？咁你又开始好多问题，跟住之后又话，哎呀。最多就是这样，哎呀，有人吹我的耳仔跟住又说，哎呀，跟住又说摸我了，就越来越多，因为为什么呢？你的身体开始整个毛孔都会想去接触这样东西，或者想去感觉这样东西，那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现在其实我够胆告诉你，我十个个案有九个都是这样发生。 哦，即是自己， 即是开始是自己不断觉得有，而從而開啟咗好似自己 WiFi 咁樣。 冇錯啦，譬如睇得多啲鬼片啊，或者聽得多啲人講，最唔好就係而家啲人成日講，喂，你係咪冇個小孩子啊？咁啊，會而家跟住你喎，咁你就會形成嚇係咩？咁你開始慢慢就去感應佢， 即係變咗 係啦， 即係冇都真係變到有。係 啊，而家你十個有十個都話喂，你有嘢跟住喎，咁我唔知跟住做乜嘢啊，成日都話，咁你就開始咧就俾啲人嚇嚇，你又驚一驚，係啊，我就要跟住我喎，咁你就開始感應佢死啦，咁你有啲風吹草動啊，塊面俾佢吹一吹啊，咁跟住咧你又會聽到啲聲啊，咁你全部都係自己感應出嚟。 咁如果我調轉咧，我積極啲，我一定會見到財神，我俾財神吹我耳仔。财神摸块面啱啱，我仲会发达啦。 有可唔可以用翻同一个道理咧？ 去等啲神埋你， 得唔得咧？咁样 祝福我， 得唔得？ 我个人谂住即系扭咗个局面嘛。 你 系做得啱嘅， 你好有， 我唔做啦呢个节目。 你好嘢， 太乱嚟啦！ 我又估紧师傅嘅反应，我迎住佢好似话系得噶。 得噶，如果你有宗教，如果你有宗教背景，系得。 财神啱啱又吹我耳仔。 其实如果你有宗教背景咧，系得嘅。 哦。 因为你有宗教背景咧，咁每一个宗教都会有你嘅守护神。 系啊。 咁如果你冇宗教背景咧，咁佢唔会嗰啲宗教嘅神咧系唔会理你。 哦，即系我本身唔系信你无啦咁嘅嘢咧。 冇。 即系等于你本身唔信鬼，咁啲鬼都冇埋嚟咁样嘅意思。 啊，咁又未必。 咁 fair 噶。 要翻转乜样又？ 错啊。 因为鬼咧系如果神咧，佢本身已经有个宗教嚟容纳佢哋，鬼咧系想响翻人哋嘅身体度继续生存，咁、所以两者系好大分别嘅。 咁头先嗰啲 case 都系话啊，可能你有特定一个思念嘅对象，而佢又走咗啦，或者啲冇出世嘅亲人咁样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我冇呢啲咁嘅情况，纯粹独居，但系有头先嗰个咩摆两张凳啊，摆两个枕头呢一、這个格局，会唔会都容易招惹到即系一啲灵体入屋噶？呢、這个就系咪 一定唔会啦？系唔会你摆张凳喺度，佢又诶呢度有张凳，我上落嚟坐下先咁啊？诶呢度有张床，我瞓瞓先咁啊？ 吹吹先，又系吹吹气先。 全部好似家私铺到嗰啲游客咁， 经过瞓一瞓啊嘛， 坐先。咁所以即系自己心理嗰个健康都好紧要， 系咯， 自己住嗰啲唔使吓自己啦。所以 你同自己讲， 我唔惊噶。 好啦，今日多谢简师傅 ，OK， 多谢晒。 财神又摸我啦。 松下。 多谢简师傅吓，希望你哋俾财神摸你块面啦。 系啦，同埋一个人住系唔使惊嘅。 系啦，啊咁啊都系啦，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好啦，咁啊临尾睇下听个鬼故先。 喂系。 Hello， 你点称呼？ 阿鬼主持人好，诶我姓任嘅。 任小姐，点啊你嘅故事？ 我就本身我都系好大胆无神论嘅。咁我有一次咧就廿几年前咧，咁就去台湾做嘢。咁第一次去到嗰度咧，我就第一日咧，我就会见到咧有啲出殡嘅场面啦。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咦，成新娘啊咁样。咁啊，点不知原来嗰啲人就笑我啦，就唔系出殡嘅傻女，唔好睇啊咁样。我都就又就喺屋企度睇。咁睇完之后咧，当晚咧瞓觉咧，咁啊，我哋台湾好兴有帐幕嘅，啊唔系有蚊帐嘅。 蚊帐 系嘛？蚊帐咁啊，木床板嚟嘅。咁咧就头壳顶嗰度，头壳顶嗰个位置出边嗰度咧系有一个客厅同一个电视机嘅。咁我床尾嗰度咧，另外一间板间房系另外一家人家嘅。 系 咁我咧有咁啊，嗰晚瞓觉就啰啰挛啦，啰啰挛瞓唔着，硬系觉得好似后边有嘢咁样。咁我心谂，嘿，你后边有个电视机啫，冇嘢嘅。咁后屘谂啦吓，唔系，硬系感觉好似有啲嘢咁样。咁啊，起身睇啦，又睇唔到啊！谂谂下咧，又唔得，咁啊，周围尘啦，窗又闩咗，门又闩咗，啊，硬系觉得有嘢喎。所以有嘢咧，咁啊好啦。佢连续嚟揾咗我两晚，咁第二晚嗰晚咧，佢就现身俾我睇，啊，好靓仔。咁我就话 吓， 好靓仔， 佢好靓仔啊， 系啊，佢好靓仔 啊。佢点样现身俾你？ 咩国籍啊？咩国籍啊？ 咩国籍？中国籍。 国籍唔系混血 俾你咧。 怎样现身啊？ 同埋喺几时现身？你冲凉嘅时候，啊，你入房嘅时候，你冚被嘅时候。 哎呀，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突然间有啲事。我讲唔到买佢啦，突然间有啲事系。 吓，唔系搞笑嘛？ 你俾多三秒我，佢发生咗咩事先？咁最后。 啊，唔系啊，我暂时唔方便讲住，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佢笑啊，最奇异啊！ 咦，佢啲临时嘅事。 哇，今日真系多奇遇啦！ 哇， 佢卖关子喎、啊。 我都话我今个礼拜黑噶啦， 唔关你事，佢搞笑。 你睇下今日两个电话，一个打嚟讲啲唔应该讲嘅嘢，一个讲唔晒个鬼故， 咁突然嘅。 唔系讲唔晒，我唔讲啦。 佢唔讲得啊，佢。佢咪见翻嗰个好靓仔嗰个人？ 我中意啲咁不负责任嘅听众啊！ 你听过噶鬼故，因为你接噶嘛，你 咁咪讲埋落去啦。 我哋扮翻佢个胸口讲埋， 唔记得噶啦。 咁跟住之后咧，佢话其实佢本身系瞓着咗觉嘅。咁佢瞓觉嘅时候，所谓现身个位咧，佢头先讲就系 你用翻佢系啦， 你又变翻自己啦。 当系佢咁样，你唔好当系第三者旁述。 OK， 好啊。咁我瞓紧觉啦，咁然后我瞓着啦，因为觉得奇奇怪怪，好唔舒服咁样。咁但系瞓觉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男仔出现咗，佢好靓仔嘅。咁佢就同我讲话：我俾啲钱你啊，你跟我走啊咁样。咁我系傻啦，我心谂即系俾钱我跟佢走咩？靓仔啫，虽然系 咁正，又靓仔又俾钱你。 咁但系唔知佢何方神圣、啊。咁跟住我就纠缠咗一轮之后，咁我就 feel 到咧。我唔一路唔跟佢走啦，佢就好似一路掹住我咁，掹住我只脚，又唔俾我喐咁样，咁我想起身噶啦嗰阵时，即系已经觉得佢好似想带我走，咁我唔制喺度挣扎，但个身又喐唔到，只眼又擘唔开，但系就感觉到有人掹紧我只脚咧，拉我去个床尾嗰度，一路拉住，咁我就喺度嗌到好大声咧，就搞到隔篱嗰啲房，头先板间房隔篱有一家人啊，咁隔篱房啲人都走入嚟，就问我咩事，就见到我挣扎。咁佢哋一入嚟嘅时候，我就醒到啦。咁我一醒嘅时候，我就见到自己嗰只脚咧，系贴住咗床尾嗰一个嘅嗰、那个板，嗰、那个床尾嗰个床板贴实咗喺度。然后，但系就咩都冇，但系就觉得头先个过程当中就俾人掹住咗咁样。咁啊起身咁啲隔篱邻舍嗰啲就问我发生咩事。咁我就话：哦，我头先发梦见到有个人好似想带我走咁样。就系啦，咁跟住之后，后屘就再继续瞓翻，就冇事啦。咁啊，但系就有个人出现咗，就系、是、嗰、那个我迎住嗰喺我间房喺我床头嗰个男人啊。 哦， 啊、就系一件咁样嘅事。 哦、个亮点真系好正，好靓仔， 好靓仔， 而且俾钱叫我跟佢 走，我走啦。 个亮点系 佢自己都走， 佢好忙，佢真系 走。 中木鬼 鬼鬼。问一问意在衬衣唱我是美丽 在舞 群歌 以往 玫瑰 让你 留恋 让我 来立誓 你我别后就若旧无烟埋地底而成烟到此为止从未问你我愿意耀眼的水晶灯从高处降到地然后破裂 唱机 停播 酒杯 全碎 叹你 无罪 但我 仍美丽 一推一收深深相对落 流泪水 King 啊，今次加埋有颜卓玲啊，咁啊有佢哋嘅新歌叫做《战场上的最后谈过》， 跳晒舞嘅个 MV， 系啊，听日见啦，拜 拜。 Bye bye